是啊，男男女女拥拥挤挤，不知为了何事啊。 公子，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公子，你贵来了。公子，快去看李将军。 李将军他是什么模样啊？ 公子听，那位李将军名叫刘金定，他父本是刘天化，奉旨平寇去诸城，谁知道海寇多骁勇，把官兵重重围当中，多亏女将刘金定，他一马当先去救应，不但救了刘元帅，还把海寇一扫平，今日班师回朝转，万人争看女英雄，女英雄。 他是什么模样啊？ 是啊，他在百万军中立奇功，前呼后拥好威风，胯下一骑桃红马，连环铠甲要眼睛，连环铠甲要眼睛。 他到底是什么模样啊？ 挤得我东倒西歪，站不稳。他什么模样啊？ 什么模样？ 我也没看清。 哎呀，你也未曾看见呐。 公子，那咱们去看看吧。 别去，挨挤不上。 哎，你们来呀！ 真的，走吧，走吧，走吧，快走。 扫平狼烟，功高盖世，真真令人可敬。 启禀， 女将军英勇无双，福报社稷，乃万民之幸也。 常言道，将门出虎女，果然话不虚传。 夸奖了啊！啊！ 万岁有旨，不应殿设宴，没元帅将军接风，就请元帅将军进了城。 众位大人请。何时喧哗？ 众百姓正看女将军。 忘了下去。啊， 爹爹，就让他们看看何方呢？ 哎，我儿乃贵客千金，女中英豪，高贵非凡，岂能让百姓看你？ 请元帅将军进了城。 众将官列队进城。 看见了吗？ 哎呀，我未曾看见呢。 我说什么来着？看不见吧？ 你，哎，爹爹来了， 又来了。 我不认识他，还是 公子 看吧， 您来看吧。 待我看了。大明嘉靖皇帝小于天下，只因刘金定平寇有功，封为御妹监国公主。3月15日前往天庭庙降香，凡路过之处，不论金民人等，一律回避。若有大胆狂徒偷看玉妹者，念长者充军发配。 老头可不能看， 那年少的呢？ 年少者力斩不赦。 哎呦，这么厉害， 那可别看了。 是啊， 金国。至今，国际。

时，启禀公主，审案之下是一少年男子， 退出于我斩了。 是，是一童儿，快追师。 将我斩首！ 你藏在审案之下偷看本宫，难道斩你不等？ 小民并非偷看公主，愿公主大发慈悲饶我一命，愿公主娘娘福寿年长，子孙满堂。 呸！满口胡言，什么子孙满堂的呀？ 我吓晕了啊！ 你既然不是偷看本宫，为何藏在这审案之下呢？ 讲。 小民本是 是什么 乡下人。 那你为什么藏在这神案之下？谁问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了？你让他慢慢说，讲吧。 小民本是乡下人。我浑身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无奈何我审案底下站苍生，审案底下站起苍生啊！ 那你说我们公主都来了，你还不赶紧跑啊？ 哎、我不 怕啥刀啊？哎，跪下跪下跪下！ 三日之前，四城高挂黄榜，难道你就不曾看见吗？ 对呀，三日之前，四城高挂黄榜，难道你就没看见？ 我不认识字啊。 那别人说你也没听见，你是聋子是瞎子？呸！满口胡言，又不是好人。 退出于我斩了。 走。 小民不要紧，可怜我那83岁的老娘亲，她白发苍苍病倒床头，孤苦伶仃，盼子不到望子不归，无人侍奉好母伤心。 老二。 公主， 本宫念你老娘病重，无人侍奉，饶你不死，快快回家去吧。 多谢公主。 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我还未曾看见呢，待我看上一看。 哎，呆！好个胆大张小二，为何去而复返呢？ 我来谢过公主不战之恩，回到家中母亲闻讯我来，也好有个答对呀。 好一个知情达理之人，快快回家去吧。 多谢公主。 女儿如今被加封为玉美公主，招聘东床，必须万岁做主，称相为媒，招一个文武双全的乘龙快婿，方成老夫我心愿意。 朕回府， 启禀王爷，公主回府， 说我出营。 是，王爷出营。 参见玉妹千岁，谢千岁， 拜见玉

早点歇息吧。 你们去吧。 是。 巧莲姐，巧莲姐，公主还在生气呢。 还不都怨你。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说的不要紧，谁知道咱们王爷就大惊小怪的把公主埋怨了一顿。 你呀，下回可千万。 巧莲一枚，你们进来。 是。 你二人讲说什么？ 没说什么。 什么 公主，今天都是玉梅我不好，不该说出张小二之事，惹得公主您生气了。 哎，哪个怪罪于你？快快起来吧。 是啦。哎，要说这个张小二啊，可以真够倒霉的。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此话怎讲？ 王爷派了家教到哈代村捉拿张小二去了。 你看你 呀，说我忘了，巧莲姐，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我巧莲姐，不要说了，你二人休要在此将闹，退下。 是， 快走吧。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看看掉了吧？ 就是你，我让你说你还说。 切住， 天意没之言，爹爹命人捉拿张小二去了。我只说放他逃脱性命，不想他遭此大祸。这啊，我想这四境之内哪有什么哈大门、哈里糊涂、哈代村呐？分明是他的谎言，就是前去捉拿也拿他不到，我何必担忧呢？可说是张小二啊，张小二，你真是个有趣的人呐、 来一层包，好似冷水头上浇，吓得我三魂出了窍，吓得我心惊胆战魂脱销。儿啊，你病了。 女儿无有病啊。 不对不对不对，你的脸色不好，哎，眼睛也直了。 你随我来。 哎呀，你病了。 启禀王爷，太医到。 宣他进见。 是。 太医，请上楼。 哦，来了。参见王爷。 罢了，快与公主陈笔。 是是是，阿丫鬟姐姐，请将这红绿二线系在你家公主的凤脉之上，左红右绿。 公主， 不用。 公主，叫太医给你诊诊，是有病啊还是没病啊？ 有病无病我自己知道。 儿啊，不要任性，快快诊病。 王爷，尊王爷请放心，小姨我自有尊师孙，看病时不怕费尽心血绞脑筋，我不是在王爷面前夸海口，夸海口，无论是大病小病，内诊外感，轻病重病疑难病我保管，要到病处大病化小，小病化无，妙手回春，妙手回春， 快快诊病。 是是是。不清，似病又非病，似惊又非惊哦。公主的脉早已停了，仙丹药要救不了。 小金子呢？小金子， 王爷。赶快办大事，搭大棚，请上火上姑子鸡汤精，超度公主在天之灵，在天之灵。 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 真正的好笑啊！ 我就有诈尸了啊！ 哎呀，且住。我儿果然得了疯癫之症，万岁知道必不轻饶。哎呀，这也罢啊，待我奏与万岁知道便了。 放 了 我。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 了。